季节交替，气温不断回升，蛰伏一整个冬季的细菌容易滋生，此时对车内的空调系统进行全面清洁，并辅以除菌除臭，可以帮助爱车消毒杀菌，呵护顾客的身体健康，保持车内空气清新，令春季出行更加惬意。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这个洪城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去跑，这个闪电一般的参加了一个活动。 是。 然后看到了小猎豹。 是，我跟你说，我特别尴尬的一件事。就是我受到这个上市活动的邀请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个汽车上市活动，然后我穿了套西装去的， 哎、结果人家要跑， 然后结果赶上的是等于说重庆的一个他们的上市活动和一个跑步活动在一起，我整个了，我在现场特别， 哎，其实你去的那个那个礼拜啊，都有跑步活动，我知道在上海也有一个什么什么跑，对，是另一个品牌的。那这一次重庆这个跑， 重庆是先跑的这个，然后第二天就是重庆马拉松，我两个跑连一起了，挺热闹。 你都没跑吧？ 我怎么跑？我体格也不行，然后我去重庆还赶上了那个水土不服，吃辣的，你懂的。 水土不服，不是连城都没进去吗？ 是的，这个山城美景好，可惜未尽了。 还挺押韵啊。反正这个艾瑞泽五 Sport 正式上市了，然后四款车型，手动的和 CVT 无级变速箱，然后售价是7.69万元到9.79万元，听起来是一个挺亲民的一个价格。 是，然后同时呢，艾瑞泽五也上市了，刚才说的 Sport 车型是1.5T 的， 对，然后呢，艾瑞泽五呢，等于说是1.5升的那个发动机的车型，一共是10款。售价期间公布完之后是6.39到8.29万元。 这个我一直都想问啊，郑恺是只是这一款车的代言，还是说他是整个品牌的代言呢？ 他应该是大品牌的代言吧，因为我在去年北京车展之前有一个奇瑞之夜的活动当中，郑恺也是来了，然后他等于说也主打的是郑恺的这个宣传的元素。 对，他好像已经代言好多年了，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去参加他们活动的时候，也艾瑞泽的活动的时候也是郑恺在站台。这次郑恺跑了吗？ 郑恺等于说在发布会的现场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跑没跑。你知道我不跑， 反正你是没跑是吧？ 我基本是参加完发布会，了解完车型之后我就已经撤了，因为我那身那装束在那儿确实有点格格不入。你想啊，穿了一套3件套， 你真的是，人家都是运动装啊，他穿3件套，我天哪，弄得跟明星似的。 有没有人过来跟你找你签名啊？ 没有，人家以为我 一会儿郑恺过来都找他签名了。你给我签个名吧。 认为我是工作人员，搞得我好尴尬。 我的天呀，咱们来说回这辆车啊，这辆车外观上有什么特点吗？ 说这一台车，郑恺也是参与到它外观的一些改变和设计。因为艾瑞泽五上市之后呢，郑恺后来有一次去参观厂区的时候，他也说提出了一些意见，说能不能这个车型再做的运动一些，因为年轻人很喜欢嘛。说提出能不能加一个红色的卡钳，包括这个尾翼，这是他发布会上自己说的。当然，郑恺去参加厂区这个事儿呢，媒体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也确实有过报道。他也确实去了奇瑞的厂区参观，也是了解了这个车型。不过这台车，尤其是说到外观的话，确实是在原来的元素上增加了很多，像前面的那个前唇，包括尾翼，包括这个大包围的这个 侧裙， 还有红色的这个刹车卡钳。 确实，它这个运动版本显得还是挺有那个感觉的。 对对，所以整个说叫 Sport 车型呢，我觉得是算是当之无愧吧。 老车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从外观上来看还是主打一个年轻吧，跟普通版车型还是有区别的。动力上我看注意到是 1.5T 的发动机嘛，应该是这个车的厂家公布百公里加速有9秒3，应该还是可以的一个数据。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还是面向的年轻人。 对，肯定的。你看这个价钱其实也跟年轻人蛮符合的。 嗯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创业初啊， 值得期待， 毕业初啊，这种的感觉的。 对，值得期待。 那这款车因为我们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车展了嘛，上海车展嘛，就应该也会看到这款车吧。 会，因为可能车展还会有奇瑞的更多的新车来跟大家面向来见面。但这台车应该算是能够替代奇瑞短期内的一个主打的市场，因为毕竟是你想 1.5T 的车型加一起，也就不到10万，然后加速的性能也不错，外观现在也走运动，我相信也是未来的家轿主力要主推的一款车型。 对， 咱们的消费者如果感兴趣选择这个空间的车型可以看一下。 就我觉得作为自主品牌它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之前它有一个活动是碰撞测试的那个活动，后来因为场地的原因不是延期了吗？我还不知道是在车展之前会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活动了，那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奇瑞这个品牌。 没错，那么这台车呢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也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哈佛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佛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你，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奇 哈弗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弗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弗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新车。这款车是东风本田的旗舰车型 URV。 这算旗舰 SUV 是吗，老车？ 冠道的 姊妹车型， 姊妹车型， 姊妹车型。这种推出姊妹版的车型，我就是理解不太了呀。真的 跟政策有关。 对，为什么呢？聊聊这款车吧，先介绍一下基础的信息，就是有两驱和四驱的版本，1.5T 和 2.0T 的两种动力，然后五款车型售价是24.68万元到32.98万元，这跟上面那款车一比，这价钱有点接受不了了。 说到 显得特别不亲民。 说到那对，这确实也是等于说在 SUV 的阵营当中是属于本田的偏旗舰的一个车型。老车之前关注冠道关注了很久，然后算是240的那个。就是370 Turbo 是吧？2.0T 那台机器也开过了。然后现在就看到整个这个东本的这个 这咱叫 URV 是吧 ？URV 有什么感想？ 等一下，老陈，你说感想之前，我先吐槽一下，这个车的长度增加了9毫米，高度增加了一毫米，我想问，有鬼用？然后官方宣传说是增肥版本，肥在哪儿了？9毫米，你给我肥一个，我看看。 就是打了瘦脸针跟不打瘦脸针的区别。 我跟你说，打瘦脸针也一定比他瘦的多多了，你知道吗？这一毫米是什么鬼？ 啊，就是 这也叫增加了。 对，你总得跟之前的姐妹有点区别。 这绝对是这那叫什么异卵同胞和还有是怎么说来的那个？ 这个我们在那个这个数据上啊，就是个长度和和高度上，我们先别纠结这个9毫米和一毫米。 不是，这我真的好想吐槽啊，这真没有意义啊。 其实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于外观，因为看到它的一个外观。尤其是车头跟车尾跟那个冠道还是有所区别的，毕竟是两个厂家的嘛，一个是东本一个是广本，肯定还会有不一样的。但是到内饰上一看的话，就几乎是可以像 方向盘变了吗？ 有一点点变化，但变化不大。 它就一毫米的变化，我告诉你。 差不多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然后它那个我看那个仪表盘样式应该有点变化，然后中控的整个一个就是按键一直到上面屏幕一直到这个按键的换挡，应该跟冠道都是一样的，可能座椅的样式有点稍微有点不同。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车出来就是拿它跟冠道就是找不同呢。 这差不多，那款游戏叫什么来着？就 叫找不同吧。 大家来找茬 。对，来找茬，找你妹！这是以前很火的一款游戏。 对对对。 发动机的话，1.5T 跟 2.0T，动力数据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款车，但是也是出自于两个厂家打造出来的车。我觉得在驾驶起来的感受上，应该有细微的不同。 我倒发现了个槽点啊，因为我当天正好我在参加瑞泽的发布会，然后晚上呢我就看那个他们晒的图片，新都会 SUV 旗舰，然后突然间让我想到另外一款车，因为早些年有一款车上市了，也打的是新都会 SUV， 是凯迪拉克的车型，我说这个是不是创意团队这个 idea 方面做重叠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以后还是要注意的啊。开发布会其实很忌讳这种这个相同的。这个定位或者是词汇的应用， 而且我要没记错的话，它的售价应该是 略便宜于， 不是是一样的，我想说是一样的。 所以这款车我就挺不理解的。 对，最贵的32万9800跟冠道应该也是一样的。 它除了一个是东本，一个是广本的，我想知道这两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为什么要推出两个这个？在同一个新的市场上， 这个就是东风系跟和 广本， 他们很多企业就是有同样平台的车型。然后但是是两边的合资企业都会出。 对对对对， 但他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忍受他的姊妹篇，你可以很相像，但你不要相像到几乎完全一样的程度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有一个隐患在里边吧。 什么呢？ 就是说冠道上市确实是卖得很好，可以从它的订单上来看，它确实得到了一些个消费者的认可。之所以提不到车，是因为确实产能可能 不够， 跟不上。 嗯， 这个其实倒是一个怎么说呢，这厂家只要把产能排开的话应该能够慢慢的解决，但你现在突然又弄出一个 URV， 对呀， 那这个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厂家可能是觉得哦，这个是多了一个选择，但我觉得会有隐患。 厂家会是觉得这个要分散一下冠道的这个压力吗？才出了这个 URV 的 啊？不会，东本跟广本还隶属于两个销售团体，就跟说你卖这个东西，我卖另外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我们两个是收益上是没有说共通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消费者可以看嘛，因为毕竟两台车出来了，东本的做工跟广本的做工。去看看对比一下，究竟哪台车做工好，咱们买哪个。 这种自己家 PK 的一个细分市场一样的阵营，我是真的是。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未来可能这两款车都会有优惠空间，如果要有的话，就会是好事了。 但我觉得目前来讲，冠道肯定是不会了。 两家应该都不会放假啊。不过说到这个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个，还是有姊妹篇的车型，也挺逗的。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 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刚刚红城提到了还有一个姊妹篇车型是什么？ 就是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的广汽丰田 Yaris L 智享。 嗯，雅力士。 所有开雅力士的朋友，就是 Yaris L 这款车的朋友，那我说这个黑胡子你们一下就能反应过来，是他们前脸 啊 他们前脸就有一个像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弧度的这样一个装饰，而且是黑色的。 你知道他们都说智炫是什么吗？ 啊， 一定必须得是单身的人开。 哦，为什么呢？ 林智炫单身情歌。真的。 哦， 这个智享有可能就是这个。 哦，明白了啊，就是 可以是两个人开了， 可以两个人开了。 哦， 就多了个屁股还能多放点东西。 我们先说这个智享啊，智享Yaris L 是吧？ 对。 嗯，1.3升和1.5升两款发动机，然后跟威驰是同平台打造这么一款小型车。 是的。 然后九款车型，售价区间6.98万元到10.68万元。 对，然后这车呢还有点算优点吧，就是所有的车型都提供了车身稳定系统。说白了就那个各个车系叫的不明白不一样啊，就有的叫 ESP， 有的叫防侧滑，这些东西 就是全系标配了。 对，全系标配了，这个是它的一个亮点。但说到这个正经八百叫姐妹车型，我发现一汽丰田跟广汽丰田还挺逗的。 哎，一般带田字儿的就很喜欢这么姐妹篇。 原来两边人分特别清楚。 Hello brother， 我一汽丰田出个三厢，你们广汽丰田出个两厢，各卖各的，咱们互不抢。然后前一段时间，一汽丰田的威驰出了个两厢版本，抢了一下智炫的市场。这个时候广汽丰田不干了呀，你抢我财路，那好吧，我也给你出个三厢版。于是乎就出了这个白胡子的智享。 然后两个车都卖的不咋地。 哎呀， 是不是要堕落我们就一起堕落吧，是这意思吧？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 可以。 这个真的是我可能说的有点直白，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吧。 全系标配稳定车身稳定系统也不算什么新东西了，这个车很多品牌在早些年就已经做到全系标配了。 对， 像国产的奇瑞 A3 多少年以前就是全系标配，对吧？ 之前的车系不是嘛，所以就拿出来给他说 这 事。这 个就已经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对大家就是我觉得诚意还是不够啊。 嗯，就是这个是最中庸的一款车，我真的觉得是，各个方面衡量来看。 我觉得在小型车里边现在首选能选到智炫或者智享的消费者能有几成？ 很少，真的很 少。 因为这个车啊，我为什么说它中庸呢？它的亮点并不多，售价上它也没有多大的亮点，对吧？ 嗯， 然后调教排量和外观各个方面的，没有哪一点是说我拿出来，至少哪怕说你外观 OK， 你其他方面不行，至少我有一个你是终极的亮点，它什么都没有，相对都平平。 但咱得说啊，在营销方面广汽丰田确实是要差一点点的。 嗯， 这一点广本做的要优秀的多得多，对不对？如果说到本田呢，那东风本田还是要差一些的，这个广本做的还是优秀的要多得多。 嗯， 我不是说夸广本，但是整体的品牌我们从各个角度和发布会的角度来看啊， 嗯， 东西这个东西真是货比货人比人。 也对，但我觉得我很少在节目里边就是吐槽哪个车吐槽的这么厉害，但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款车， 你好，你是个鬼。 对，但我一直觉得这两款车有点荒唐。 那个白胡子是个鬼， 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说一个让我不吐槽那么多的啊，我们来聊聊林肯吧。那个2017年的林肯 MKX 正式上市了，然后搭载的是2.0T 和2.7T 两款发动机。这个 2.7T 一会儿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也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不变的。44.98万元到65.98万元，依然不是一个 便宜的售价。 便宜的售价， 嗯， 哎呀，提到这台车， 2.7T 这个数值好像听到的不多哎。 对，一般承担的这个发动机就本来就比较少。 嗯。 像那个什么阿尔法罗密欧的 QV 呀、啊，我发现这些稀奇古怪的车往往都愿意搭载这个单号的发动机。 嗯， 不容易被模仿是吧？ 不，其实一般呢，像凑到2.9的这个升，就是这个升数的时候，都会再推一推，推到3.0，这样听着可能会好看点。 哦，这个是在考虑到进口到国内的时候，你上的税都不一样了呀。 哦， 三升的税跟3升以下的税，那能一样吗？ 将开始唠了。 嗯，对，2.7T 也是和2.0T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两款发动机，这个没有什么可过多来说的，动力储备非常充沛。 嗯， 然后呢，搭载的都是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这车还是主打一个豪华嘛。林肯这个最近这两年的一个宣传路线，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嗯， 管家式的服务嘛，买到这辆车， 对， 享受到的一个 保养都是带草莓味儿的。 对对 对, 对， 草莓味儿的。 是我跟你讲啊，我就正好有机会，我了解过一次，他们就进去那个就是给你在做那个做就是发动机舱清理的时候，他们那个清洗剂啊， 嗯， 是带有草莓的香氛的。 真的， 所以你保养完了之后，你车真的是带草莓味儿的。 嗯，因为我 这万一要是车主对草莓过敏可怎么办？ 给你换香蕉的。 哦，香蕉要过敏呢？ 你可以换车。 我给你换成无味的。 哎， 真的，这款车最近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又追回了一个美剧，然后一直在看里面有这款车的一些大的特写啊什么的，我觉得哎挺意思的。然后 但我想说啊，如果买林肯的话，买这个版本的 MK 系列还挺好看的，就是前面有两个小飞翼这造型。 对对，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多一点。 MKX 也是家族里边一款，是旗舰吧 SUV 里边，MK 叉，对 ，MK 算大的， 应该是中这个，它还是非常 领航员是最大的，但是它应该算是卖的、 啊、不就是 主卖的一个， 对对，就这个级别里边中大型里边，嗯， 然后有一个多媒体的一个通讯娱乐互联系统 ，Think 三， 嗯。然后还是比较看起来还不错的， 升级了，升级了这个。Apple 什么和什么那个 CarPlay 都没问题， 这些东西都可以连了，这是好事。然后多了很多的一些车身颜色，让用户可以来定制。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级别你要选林肯的话，也是算是特立独行的一个选择吧。确实有一些特别的豪华在这儿。 嗯， 好，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几款车，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一下。那明天还有喊红包，大家不要忘了。 嗯，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崎岖无下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 诶，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